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蒙太奇影院， 今天节目中呢，请您欣赏的是印度影片《奇异的婚姻》的录音剪辑。 正直善良的拉姐与美丽的凯瑟琳结婚了，郎才女貌，羡煞众人。但美中不足的是，凯瑟琳有个爱慕虚荣的坏毛病。 没别的意思，拉姐先生，这是送给您的新婚礼物。 收下吧，挺不错的，看上去至少有100克呢。 对，120克。 真的？ 这是怎么回事？ 他是个承包商，来参加婚礼，想送礼贿赂我。 贿赂？这样做可不好。 真的是结婚礼物？ 哦，结婚礼物那还是应该收下的。 要收下这份礼物，就得收下他的劣质水泥。走吧。 女婿可真是个好人呢。 好人？好人能当饭吃吗？你这老太婆，女儿算是倒霉了，这女婿大人也太正派了。 真热呀，是吗？ 可是眼下还是冬季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么热，开空调行吗？ 没空调，只有两颗火热的心。 说得对。嗯，喝水吗？嗯，这水不怎么凉，我想你一定喜欢喝冰箱里的冰水，是不是？ 我没冰箱，平时我一直喝罐里的水。 啊，你在开玩笑，一个大工程师怎么会没有空调和冰箱呢？ 别说这些，我连录像机洗衣机也没有。 我懂了，你是想等结婚以后再置办这些东西，我赞成你的这种想法。 不，凯瑟琳，眼下我经济条件还不行。 那这家里有什么？ 有真心爱着你的丈夫，还不够吗？ 转眼间7年过去了，拉姐和凯瑟琳有了一双乖巧的儿女罗米和贝蒂。每天拉姐带着孩子们乘公共汽车去上班上学，凯瑟琳则在家中操持家务。尽管凯瑟琳也常常抱怨丈夫挣钱太少，生活并不富裕，但小日子也过得井井有条，一家人相亲相爱，过着幸福的生活。 你晚上要坐公共汽车回家吧？ 说回家不就得了吗？干嘛非要强调坐公共汽车回家呢？我们结婚都快7年了，我哪回坐过轿车了？听着，别工作一忙就忘了吃饭。你们也听着，要把所有的饭菜都给我吃光，不许剩下。 好，妈妈。 我跟你们俩说过多少遍了，要叫妈咪，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这么叫的。嗯， 好，妈咪，再见，妈咪。 再见。嗯。 啊，妮莎，凯瑟琳，好久没见到你了。这么多年，你躲到哪儿去了？ 我跟丈夫去了趟加拿大。哦，可是你的情况我一清二楚。 是吗？你知道些什么？ 我知道你已经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够理想的。你丈夫是干什么的？ 哦，他在经商， 他在商界， 他是一个企业家。 哦， 管理一家大企业，我们有一幢公寓楼，还有车。 有车 还步行回家。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个很有名的外国医生，他总是让我少坐车多走路，说这样对健康有好处，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出来走走，买点喜欢吃的蔬菜水果什么， 是挺有好处。那么你的公寓在哪儿？ 公寓？ 是啊， 你住哪儿？黄金公寓区。 太巧了， 怎么 我们俩正好同路，我送你回去吧，路上也可以跟你多聊聊，还能看看你的公寓。 不行，今天不行，下次我再约你，我还是走着回去。 行了， 你快上车吧，不然我推你进去。这下可糟了，怎么办呢？ 你在唠叨什么 啊？ 没什么。 你的车不错嘛。 多少钱？ 大概十几万。 十几万 啊？ 怎么？ 我的车稍贵点。 是吗？ 牌子嘛一样， 可能是新款吧。 啊， 黄金公寓到了。你的公寓在哪边？ 是在哪边？ 啊 到前面路口拐弯，在那儿 啊。好的， 快停车停车。妮莎，这就是我的公寓，看门的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本想让你进去坐坐，喝点冰箱里的苹果汁儿，可是我没带钥匙。 钥匙我带着呢，因为这是我的公寓。你还是这个老样子。我不是嫌你穷，不是嫌你没有公寓，更不是嫌你没有小车，是恨你的这些谎话。你这么做是在玷污你的丈夫和家庭的名声。凯瑟琳，自己的家再小，毕竟是自己的家，它就像一座人间天堂，和亲人在一起温馨和睦，这就是人世间最最幸福的。而不应该盲目地追求虚荣，一味地和别人去攀比。 凯瑟琳感觉自己在朋友面前丢了很大的脸面，懊恼极了。但对于妮莎的指责，她却颇不以为然。 轻松，自己家再小，毕竟是自己的家。哼，要真是这样的话，哼，那你干嘛不放弃公寓和小车，搬到这儿来住呢？到那时候就明白葱有多贵，持家过日子有多难了。还说能和亲人在一起，这是最幸福的，好像我过的是天堂里的日子。哦。光说别人有什么用呢？自己的丈夫又不知道挣钱。 凯瑟琳， 瞧，回来了，嘴像沾了蜜似的。哼，问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回答肯定是今天活多，那老板干嘛不给你加班费呢？ 对不起，回来晚了。 今天活多。 我走着回来的，把车费给省了。 你为了省这点钱，那么远的路走着回来？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为了攒钱买录音机，还要吃多少苦啊？ 没事儿，走这点路算什么？ 我不忍心，拉加，知道吗？你是走着回来了，可疼在我脚上。 我来给您按摩按摩。 你去。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还记得吗？ 所以我让孩子们先睡了。 坏蛋。你知道我看着星星在想什么？ 什么？ 它们就像一朵朵洁白的花，穿过夜空飘洒在我们身上。 给我们撒点钱币该多好啊，那就可以买很多花装饰我们的家。 爸爸，妈妈今天又不高兴了。 哦，我的天哪，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天天听这些都烦死了。六号门那个邻居的妹妹又买了一条金项链，还有那个布沙美家又添了一台大彩电，24英寸的，可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妈咪，爸爸的头上都冒火了，他现在正在洗凉水澡呢。 好啊，你这小混蛋也来取笑我。 妈咪， 打你！ 我上班要晚了，凯瑟琳，快把饭盆给我。 啊，好了好了， 孩子们该上学了。 来了，爸爸。 给你，拿着拿着，快拿着。 今天是什么 啊？老样子。 哦，能不能改改，带点烙饼什么的？ 我说过多少遍了，有钱人家里就爱吃黄油面包， 现在我们家虽然钱少了点，可是不会老这么穷吧？早晚我们也会富起来的，所以我们要早点培养上层社会的习惯。那放好， 走吧，孩子们，我们走吧。 啊，有什么事，凯斯利？ 啊，你帮我们看一下门，今天我们要出去玩。 啊，好好。 嗯，晚上我们全家要去看最叫座的电影，是一级电影院，而且还带空调。再见。我们经常都是车来车去，要看电影就得坐包厢，那才叫过瘾呢。哦，几点了？哦，都六点了，我得赶紧走了。再见。 怎么了，凯瑟琳？还没去看电影？ 恐怕是没找到出租车吧。 对不起。 去去，上帝就不应该造女人。你说女人是丈夫的什么？是丈夫搓澡用的肥皂，是丈夫做饭用的机器。哼，没有钱的苦日子我没法过下去了。哼，为了一场电影苦苦等了一天。 凯瑟琳，我的睡衣呢？ 你就是喊上一万次我也不会理你的。 求你了，凯瑟琳。 闭嘴，喊破天也没用。 卢珊呢？ 先生， 叫瑞来一趟。 他到银行去了。 阿卜杜拉在吗？ 他去工地了。 还有其他司机没有？ 都出车了，先生。 需要司机的时候一个也找不着。 我开车送你吧。 你？哦，就你了，拉姐。我大哥的宝贝女儿 Jenny 今天乘飞机从纽约来。你也知道我要去见迪虎局总裁，不能去接她，只有麻烦你替我去接她一下。飞机就要到了。 没问题。 好，给车钥匙。 好的。 老板的侄女 Jenny 从小在美国长大，不但人长得漂亮，还很时髦，是个典型的现代都市女孩。从她走下飞机起，就成了机场里的一个亮点。 Hello， 下次还需要写名字吗？见了人还认不出来？ 哦，当然不会。真抱歉，请你上车吧。 我叔叔没来。 他忙着开会，让我来接你。 Hello， 我还有很多行李，去拿吧。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拉贾。 好吧，拉贾，你过去是赶牛车的。 什么？ 什么什么？慢得像老牛拉破车。哎，干嘛？你怎么开得这么快啊？哎，你…… 因为以前我是开飞机的。 闭嘴！你快停车！快停车！你有病啊！你疯了吗？哦，我的天哪！听着，去买瓶饮料，快去，快去！ 愤怒的拉姐对这种状态已是忍无可忍，她走下车，把珍妮的东西从车上一件一件地搬了下来。 十五大街干嘛？ 要出租回家吧？ 什么？嗨！站住！你疯了吗？嗨！ 哦，拉姐，珍妮来了吗？ 叔叔。 Jenny， 你好吗？ 好极了。 真的吗？ 当然。 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有这样高水平的司机，你说还能有什么麻烦呢？叔叔， 司机拉着你没告诉他你是我们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吗？ 工程师？ 是的。 哦，我也觉得他不太像个司机，难怪他有那么大的脾气。原来是个大工程师。 詹妮宝贝 啊，叔叔， 这位是维克玛肯纳先生。 你好， 很高兴。 我也是。 你叔叔常说你又聪明又漂亮。 是吗？ 你本人差眼了。 哦，谢谢你的夸奖。 要我跑多少趟？难道我没事干了吗？ 我说。 说什么？ 等我丈夫回来再付给你。 他说你付，你又说他付，到底怎么回事？ 你干嘛嚷嚷什么？ 嚷嚷什么？你老婆太不像话了。 别急，慢慢说。 你上次说你妻子付房钱。 是的。 可他刚才说你付。 你怎么没付房钱？ 那些钱我花了。 你花了？你把钱花了？那今天这房钱没法拿了。 等一下，我不是把所有的房钱都给你了吗？ 我用的钱买了彩票。 什么？ 一张彩票有10万卢比的大奖。 真没想到你怎么会干这种糊涂事，竟然拿1000块钱买什么彩票？难道你疯了吗？ 是的，你又没什么别的路子赚钱，那我当然得想尽办法去赚钱了。 闭嘴，闭嘴！ 别冲我嚷嚷，你要再冲我嚷嚷，我…… 你干嘛？你想干嘛？ 你说女人能干嘛？一个人跑到厨房里去哭呗？你说我还能干什么呢？ 我的上帝！ 等我真中了大奖，那时候看你怎么说。 你好，乳山娜。 你好，小姐，有什么事吗？ 拉贾工程师今天没来吗？ 对，他到工地去了。 工地。 拉贾先生， 怎么？ 我们的总经理想见你。 拉贾先生，你一直没有答复我。 我不能答应你的邀请。 请你好好想一想吧。我们不但工资给的高，另外还可以给你一套公寓和小车。 我去你们公司求职的时候，你首先看的是我有没有学历，而闭口不谈我的工作能力。沙尼公司没有这样做。今天让我背叛沙尼公司，我能这样做吗？ 谈不上背叛，大家都在竞争嘛。 对不起，违背良心的事我不能做。 垃圾的这种表现突然让珍妮心生了好感。 什么？怎么了？ 有人在往水泥里掺土呢。哦，天哪，我还以为你除了生气什么都不会呢。 有时候免不了发火。 其他时间呢？ 其他时间？ 我意思是你喜欢什么？还有别的爱好吗？比如运动、音乐什么的。 我喜欢听音乐。 真的？这太好了。喜欢什么音乐？古典的还是通俗的？或者 disco？ 你喜欢吗？ 我不喜欢闹，我喜欢在枕边放一个小录音机，听一些轻松的音乐，然后睡个好觉。 沙尼先生在等你。 是吧？ 怎么搞的？老是占线。詹妮跟威克玛看他的新公寓去了，都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天气又不好，路上会不会出什么事啊？你能不能去看看？ 好的，我这就去。 好，去吧。 詹妮先生没跟你谈起过咱俩的婚事？ 咱们俩的婚事？你开什么玩笑？根本不可能。 我有钱有个性，你还需要什么？ 我需要自己的选择。 你是说你不同意和我结婚？ 是的，告诉你，连做梦都别想。 那么好吧，不结婚也没什么关系，一起过夜总可以了。 混蛋。 你竟敢打我。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回个吧。 正在这时，拉姐推门赶了进来，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保护着珍妮，逃出了维格玛的魔掌。受到惊吓的珍妮望着受了伤的拉吉，爱慕之情油然而生。 你好，这录音机多少钱？ 1500卢比。 好的，我买了。 有人买了？ 好吧，给我再拿一个。 对不起，没货了。 糟糕，哪里还有卖的？ 这个牌子哪儿都没有卖了。 是吗？那这个是谁买了？ 穿纱丽的女士在那边。 好的。 珍妮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拉姐的妻子。 你好，这小录音机能让给我吗？ 什么？让给你？买录音机的钱是我一分一分攒起来的， 我把这些钱给你，你看行吗？ 干嘛卖给你？我跑了20多家商店才买到的，腿都跑断了。 求你了，你就卖给我吧。 你不是难为我吗？这是我送给丈夫的生日礼物。 是吗？把那台大音响送给你丈夫行吗？ 他当然会喜欢的，不过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钱，他至少得要1万卢比。 好吧，我给你1万卢比，怎么样？ 听着，我不喜欢开这样的玩笑，我是有身份的人。 对不起，我不是在开玩笑。谢谢你，太谢谢你了，我不会忘记你的。 啊，这人也太怪了，拿走1500的东西给我10000块。 生日快乐。 原来是你。 祝你一切如愿。 谢谢。你怎么知道我生日？ 反正就这么知道了， 这是送给你的。 怎么好接受礼物呢？ 就这样接受。里面有盘磁带，你一定要听。 好， 再见。 哦，对了，请转告沙尼先生，合同我拿到了。 好的，再见。 再见。 可以打开听吗？ 现在还不行，这是给爸爸的生日礼物，等他回来再打开啊。 凯瑟琳， 爸爸回来了。哦，快下来。 罗米，贝蒂， 快。 爸爸， 爸爸， 祝你生日快乐。爸爸， 让我亲一下。 去。今天我给你买了件生日礼物。 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是什么？ 就是你梦寐以求的。 我告诉你爸爸。 别，你自己来看吧。走。 到底什么东西啊？ 怎么了？我以为你会很高兴很激动。 这么贵重的东西是分期付款？ 不是的，是用10000块现金买的。 哪儿来的10000块钱？你中大奖了？ 就当中大奖。 把包拿进去。 拿去。我原来准备买的是个小录音机，价格是1500卢比，有个怪女人她也看中了，非要拿这个大的来换。知道她后来怎么着？ 嗯， 硬把10000块钱塞给我，拿走了那个小录音机，还不停地说谢谢谢谢。我们里外里赚了8000多卢比。快过来听听吧，只要一打开整个街道都能听得见。怎么了？ 妈咪，妈咪，停电了。 真是倒霉。哼， 来听这个。 哎，这台小录音机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给你10000块钱的那个怪女人是我老板的侄女，这是她给我的生日礼物。 哎呀，今天真是个吉利的日子，没想到你的生日会碰上这么多好事儿。里面还有磁带呢。 嗯， 你听过吗？ 没有，我们一起听。你来放。 好吧。 阿甲，生日快乐。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我送的不光是一台小录音机，另外我还想告诉你，我已经爱上了你。 这录音机里飘出来的话语简直让凯瑟琳和拉姐惊呆了。 真的，拉姐， 他们没有想到在自己梦寐以求的录音机里第一次听到的竟是这样的声音。 我真心的爱着他。 别说傻话，你必须忘掉这些糊涂的念头。 他是我爱上的第一个男人，我倒是可以忘掉他是个已婚男子。 是啊，和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谈爱情，这会有什么结果呢？ 爱他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结过婚，也没想过要去问他是贫穷还是富有，只知道他是我喜欢的男人。 Jenny， 拉姐，是你。 我来这儿是想跟你说， 你已经结婚了，即使这样我也爱你。 难道你疯了吗？ 爱情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 沙尼先生，请你向他解释。 我已经说了不少了，现在还是你来向他解释吧。 Jenny， 你不要犯傻了，我有2个孩子。 你还会有2个妻子，跟我结婚吧，拉加。 住嘴！听着，我很爱我的妻子， 可是我也非常的爱你。 你准是疯了。 我是为你而疯狂的，我爱你。 你有病，我恨你。 可我爱你。你说吧，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妖精怎么来了？他来这儿干嘛？他准是为了要夺走我丈夫才到这儿来的。老天哪，千万别让他伤害我的家。哦，求神保佑我们。他要是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那我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嗨，你好吗？ 我好不好关你什么事？ 我来这儿是有话要跟你说。 听着，说话要注意分寸。如果你在我面前提我的丈夫，那我就打断你的腿。 我就是要跟你谈你的丈夫。 你也真是的，干嘛非要盯着我的男人呢？ 因为你丈夫是独一无二的好男人。 我要是再敢看他一眼，我就戳瞎你的眼睛。我说到做到。 我想在拥有拉架的同时，也希望能够看到你和孩子们都能过得幸福。 是吗？ 胡扯。你难道不希望你的孩子上好的学校，穿好一点的衣服？你不想拥有金银珠宝，拥有漂亮的公寓吗？每天出门，你难道就不想坐着自己家的小车吗？你不想让家里充满欢声笑语吗？要是你能容我做你家庭的一员，说服拉家让他同意跟我结婚， 我愿意给你1000万。什么？那好吧，2000万，再多我就没有了。相信我，我对他的感情绝对是认真的，你考虑一下再答复我。再见。 我说了我不同意，我绝不可能再结一次婚。你女儿她现在满脑子都是钱， 这有什么不对的？你那几个钱能养活我们吗？ 看死你！ 你嚷什么？有本事你去挣2000万，那才神气呢！ 违背良心的事，挣多少钱我都不干。 你说什么叫违背良心呢？像你这样的男人简直太多了，脑子一点都不开窍，老婆只能跟着受苦。现在我都同意让你再结一次婚，你为什么不同意？难道天会塌下来吗？ 砍死你！ 再娶个老婆有什么不可以的？你又不是没听说过，我们国家不是还有人娶4个老婆吗？人家的日子不是过得好好的？ 这种荒唐的事情我可做不出来，我不能平分自己的感情。 一个家庭里有兄弟姐妹，有父母和他们的感情，不是可以平分吗？那为什么不可以把感情平分给2个妻子呢？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们今后的生活，你还犹豫什么？ 哦，孩子，我看我女儿说的话很有道理。女财神愿意到你家来，你干嘛非要拒绝她呢？这可是好事啊。 女财神要是真来了，你女儿的日子是不会安宁的。 哎呀，她们肯定会像姐妹一样高高兴兴一起生活的。 凯斯利，是你亲生女儿吗？ 怎么，你干嘛要这么问？ 因为亲生父亲是不会像你这样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 你少插嘴。要挣2000万卢比得付多大代价呀，你知道吗？现在一点不费事儿就能得到2000万，是多好的机会，花不完的钱呢。 拉姐从来不关心这些，也从来没想过让孩子能够进高级学校，给家人买套像样的房子，或者给老婆添几件像样的首饰，从来没想过。这种无能的男人还结婚干什么？ 是啊，我无能，我是个废物，我只能挣这点钱，你也只能跟我过这种生活。你要是再胡说八道，别怪我跟你翻脸。我绝不再结婚，别说是2000万卢比，就是2亿卢比，我也绝不会同意的。 金钱不等于幸福，凯瑟琳。 可金钱是幸福生活的来源，有了金钱，幸福自然就有了。你哪里明白，操持这个家所受的苦还少吗？就是因为没有钱，我让孩子受了多少委屈，你上班又有多辛苦。 所以你才不惜一切把你的丈夫让给那个女人。 世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你我分开，你娶了 Jenny， 咱们家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成员而已，这有什么不好？ 这样做不行，这样做不行，凯瑟琳。根据印度教婚姻法，在有配偶的情况下是不允许重婚的。 你用不着考虑这么多，你只要答应我，按我说的做。 爸爸，我想问个问题，你爱妈妈吗？ 是的，孩子。 那干嘛不答应妈妈的请求呢？ 我不能答应，这是个错误的请求，如果答应会给全家带来痛苦。 妈咪、啊、 爸爸，爸爸快来啊，妈咪昏过去了，快来啊，爸爸，妈咪昏过去了，快来啊。 为了说服拉姐，凯瑟琳还以绝食相威胁，以致饿得昏死过去。拉姐担心凯瑟琳再干出蠢事，不得不表示屈服。 吃点东西吧，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怎么说，我都听你的。来，我们一起吃，以后也许没这种机会了。 怎么会？ 根据拉贾和凯斯里共同协议离婚的请求，法院遵照印度教婚姻法批准他们离婚。 几天后，凯斯里终于如愿以偿，并且亲自为拉贾和詹妮主持了婚礼。詹妮从此成了拉贾的合法妻子。婚礼仪式后，詹妮交给了凯瑟琳一个很重的箱子，里面装满了卢比。于是凯瑟琳得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公寓、汽车、首饰和家具，本来的4口之家变成了5口之家。 等等等等，你们在干嘛？这是什么？ 妈咪，妈咪、啊、这些都是我们老家的家具。 不不不不，在我们新公寓里可不能放老掉牙的旧家具，我不喜欢。 大姐，是我让搬来的。 为什么？ 因为这旧家具显得很特别， 可是这些…… 大姐，拉姐很喜欢这些家具，我看见她舍不得卖掉，所以……嗯，好吧，那就放在楼下吧。我要用最新潮的东西布置我的家。嗯， 你们听着，都搬到我的卧室去。来吧。 好的。 好，妮莎，没想到我曾经自称属于我的公寓还真归我了。这儿所有的家具装饰我都把它换成了现在最新潮的式样，你看怎么样啊？确实都很漂亮。我来这儿是因为我搬家的时候落了东西，那是我丈夫的照片，我来拿照片。哦，好吧。还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自己的家再小毕竟是自己的家，不要一味地和别人去攀比。没想到话音还没落，我就时来运转中了头彩，现在我比你更有钱了。不，凯斯利，我是为了给我丈夫治病卖了这幢公寓，可是你呢？为了买公寓卖了自己的丈夫。实际上你现在比我更加贫穷。 看哪，真是不可思议。 凯斯利，你干嘛？ 我都快发疯了。怎么也没想到我们买了公寓小车还买了那么多东西，可是你看哪，还有这么多钱。 你怎么把钱放在床上呢？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看到过这么多钱，像在做梦一样。 我可不会睁着眼睛做梦。拿开，我要睡觉。 哦，不行不行，求求你，今天晚上你换个地方睡觉。哦，瞧我这记性，今天晚上你应该到杰尼屋里去睡。走吧走吧。 为什么？ 得了吧，你跟杰尼刚刚结婚，别装傻了，去吧去吧。 哎，你胡扯什么？我不会去的。 那不行，人家会说我不守信用，骗了那女人的钱。 你不要再胡闹了。 你答应过什么都听我的，我要你去。 开死你！ 去吧去吧。哎呀，我心爱的卢比。 拉姐看着凯瑟琳一天天疏远自己和孩子们，非常痛苦。她不能原谅自己像个商品一样被这两个女人买来买去。 笑笑有利于身体健康。 你要我笑的价钱也付了吗？ 很生气是吗？ 一个东西是不会生气的。 我其实我还是很尊重你的。 是啊，为了这个尊重你花了2000万卢比，其余的今天也来定个价吧。我笑一笑你能付多少？要是我再把你搂在怀里的话，你是给3000万还是5000万卢比呢？如果我要是跟你上床。 别说了，拉姐，别说了，我确实是真心爱你的，请相信我，我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你的爱。也许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可不管怎么说你得承认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是合法的。还有你给我戴的这条结婚项链，它也是真的。 那是没有办法，我并不是情愿的。如果我会骗人接受贿赂，我也能赚一大笔钱，可那样会损失更多人的利益，这是我的良心所不能容忍的。而你和凯瑟琳在你们俩的交易中蒙受损失的是我一个人。你花钱买我，你以为你会得到什么？告诉你吧，只能是痛苦。 我是凯斯利，我已经换好了，你穿什么衣服？ 是吗？ 那好吧。什么？又推出新款的车了？那就再买一辆吧。啊， 你家里不是也有好几辆车吗？ 妈妈妈妈，我们的衣服呢？ 别闹，对不起。什么？啊，我是用手机打给你的，有点不清楚。 妈咪， 等一下，别来打搅我。 妈咪，我和哥哥的衣服呢？ 旧车留着。哦，拉姐她上班可以用吗？她也需要一辆车。 妈咪，我们要上学了。哦， 你先别挂啊。怎么回事？ 我找不到衣服了。 凯瑟琳，别打电话了，给孩子们收拾收拾。 罗米、贝蒂，我来帮你们收拾吧。 不要。 不要？那好吧，我问你们，你们谁知道 男孩的屋里用蓝色，而女孩的屋里用粉红色，这是为什么？ 不， 不， 你告诉我们。 好吧，这跟你叫罗米，而妹妹叫贝蒂是一个道理，懂吗？ 那我们应该叫你什么？ 应该叫爸爸的新夫人。 啊，快点，快点，不然要晚了。好吧。你们想好了没有？快点商量一下，到底怎么叫我？ 我们决定了，以后叫你妈妈。 对， 妈妈。 凯斯利，凯斯利，我要上班了，快下来给我点红痣。 凯斯利，我发现洛克夫人的头发真是又黑又长啊。 什么又黑又长？那是假的。 凯斯利，我上班要迟到了。 让我来吧，我也是你的妻子。 爸爸，爸爸，你看，这是妈妈给我们准备的午饭，这是你的。 谢谢。 没什么。怎么，你还没睡啊？我还以为你早就已经睡了呢。孩子睡了吗？ 和 Jenny 一起睡了。 这么说他们已经习惯他了。嗯， 你却疏远孩子们了。 怎么这么说？这么点小事就疏远他们了？ 凯瑟琳， 什么？ 一起吃饭吧。 还吃啊？我可吃不下了，那么大宴会简直太丰盛了，我能不吃饱就回来吗？我都吃多了。 凯瑟琳，陪我坐一会儿行吗？坐一会儿吧。 不行，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我累得连站着都能睡着。我先睡了。 痛苦的拉姐来到阳台，想到从前虽然清贫但还快乐的生活，眼中不禁噙满了泪水。 好了，张开嘴。不是眼睛，是让你张开嘴。把眼睛闭上，就当是大姐在喂你。 我心里难受。 心里难受不能让肚子也难受啊。 我不想吃，我吃不下。 你张不张嘴？代表 baby， 这还差不多。这一口代表罗米，这一口是大姐的，还有这一口是我的。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当着我的面流眼泪。瞧，这泪水会让我更爱你。 杰尼，你对我真好。 好了好了，别用这话转移目标。吃饱了饭的丈夫为什么就不知道问问他的妻子吃过饭了没有？ 你到现在还没吃吗？ 你以为怎么呢？我戴着这条结婚项链光是为了好看吗？ 对不起，杰尼，快吃点东西吧。 女人的饥饿不是饭能填饱的。 什么意思？ 还需要更重要的东西。 什么？ 丈夫的那份爱，哪怕给我一点点我也满足。 杰尼，我爱你。 詹妮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爱终于感动了拉姐，从此家中又充满了欢声笑语，而从前的家庭主妇凯瑟琳现在却成了局外人。 罗米，贝蒂，姨妈了。 夫人，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都上哪儿去了？ 先生和孩子们都跟珍妮夫人上游乐园去了。 去游乐园？ 啊，孩子们是不是等了我很长时间？ 没有，夫人。 这也难怪，孩子们要是有好吃好玩的，别说是我了，连整个世界也会忘掉的。先生肯定会说要等我回来，全家一起去游乐园，对吧？ 先生什么也没说。 你不要去，能在你面前说吗？他跟孩子们说话，你哪能听得见呢？ 我就站在那儿，先生什么也没说。 干你的活去吧，这是 越来越不懂规矩。 孩子，就你一个人了？ 啊，进来进来，我刚从商店回来，坐着歇一会儿。 一切都好吗，孩子？ 啊哈，当然好了。想起当年付房钱的事儿，真是好笑。那么一点钱，就是给我的小狗杰米买饼干吃都不够。 那房钱也不是你付的呀。 嗯， 那房子真太小了，跟着孩子丈夫挤在那么小的房子里，真是够心烦的，对不对？这房子可大多了，现在一个人住一间吧。嗯，室内肯定有空调。嗯，生活当然舒服，可惜只有一个人。电器都是进口的，这里所有的东西肯定都是进口货，对吗？这些还用问吗？连新夫人也是进口的吧？你的先生呢？藏起来了？ 他和孩子们到游乐园去了。 Jenny 也去了？你认为他很傻？为了让丈夫和孩子们高兴，去这种一般的小游乐园有什么意思呢？扔他个一两万，丈夫和孩子们不是会更高兴吗？你觉得他没有你这么精明？可他是在上流社会家庭中长大的，他到过很多地方，见过世面，他比你精明得多。他是为了让孩子们玩得开心，这样做会使拉贾不由自主地更喜欢他。走了。 爸爸，这是妈咪的车。 哦，你们都上哪儿去了？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你们上这儿都不告诉我，我也想来玩。 你一直都不在家，孩子们想出来玩，我们就来了。 是吗？那好吧，我们回家吧。 你先走，我们就来。 还生我的气吗？ 没有。 那就一起回去吗？ 坐你的小车我没资格，我坐公共汽车。 珍妮，大姐，她坐公共汽车，我怎么能坐小车呢？ 孩子们，走，咱们走。 我们是跟爸爸一起来的，跟你坐小车回去，这样不好吧，妈咪？走，贝蒂。 哦，不行，爸爸耍赖。 不行不行，爸爸耍赖。 来来来，看着。 瞧你。 哦，不行。 不行， 耍赖。 看着。 不行。 大姐，请坐。 罗密贝蒂，走，到自己房间睡觉去。走。 不，我还想玩会儿呢。 不行，明天再玩。 我们就喜欢和妈妈在一起玩。 你们的妈妈是我。 你是妈咪，她才是妈妈。 走不走？不然我要揍你了，听见没有？快过去，快！还要我一个个说吗？ 我不用。 凯瑟琳终于把拉姐和孩子们从詹妮的房间拉回到自己的房间，一家四口重又躺在一张大床上。但此时的她在拉姐和孩子们心里，已不是原来的妻子和母亲了。半夜，孩子们和拉姐以为她睡着了，又偷偷地溜了回去。 杰尼，我上班去了。 哦， 看到珍妮亲密地为拉姐点红痣，凯瑟琳气不打一处来，竟冲上去打了珍妮一巴掌。 凯瑟琳，这越来越过分了，我真为你感到丢脸。 你干嘛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我做错什么了？ 住嘴！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说呀，我做错什么了？犯了这么大的错，还问做错什么了？把过去好好的生活一把火烧了，还问别人这是谁放的火？妈妈，哼，你是赚了一大笔钱，这钱你一辈子都花不完。可是你在花这些钱的时候，心里踏实吗？ 家里没糖了，能借一碗吗？等一下，你就是凯瑟琳吧？我丈夫把我抛弃了，可你把丈夫抛弃了，做女人真是不容易啊。 你在胡说什么，凯瑟琳？你现在清醒吧。 我很清醒，所以才说这些。我清醒，我失去了什么？我不要公寓，不要车，所有的一切我都不要了。告诉他，让他把所有的财产都拿走， 把我的丈夫还给我。 凯斯里，你怎么？ 请等一下，大姐，你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很清楚，把你自己的铺盖卷扛走，回你自己的家去。 我走了，你就能找回自己的丈夫了吗？也许他愿意跟我一起走呢。 看见了，瞧瞧他说话多傲气，他是故意制造我和我丈夫的不和，他是算计好的。 你干嘛要责备他，凯瑟琳？为了金钱和享乐，不是你自己把家让给他了吗？ 听着，凯瑟琳，我侄女珍妮拥有拉杰的权利比你大，珍妮才是拉杰的合法妻子，她非常的爱拉杰。 难道说我就不爱拉杰吗？ 你哪里懂得爱情啊？为了金钱你把丈夫都给卖了，我看离开这个家的应该是你，你应该从这里搬出去。 拉杰， 你曾经跟我说过，金钱就是幸福。你现在有的是钱，但我觉得你比任何人都贫穷。 你哭了，妈咪。妈咪，要是有人给你钱，你会不会把我和妹妹也卖了？ 你给我离开这儿，你给我滚出去，你要不滚我就杀了你。 大姐，你这是干嘛？难道你疯了吗？ 对对，我是疯了，你用钱来诱惑我，骗走了我的丈夫，你这害人。 住手！再这么胡闹我就不客气了。我一直忍着，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什么什么？到底是你忍着还是我忍着？是我让你进了这个家，你倒想把我赶出去，还制造我和我丈夫的不和。 什么不和？他也是我丈夫。 得了得了，没有我的同意他能跟你结婚吗？ 什么叫你的同意？你拿了我的钱就把丈夫卖了。 闭上你的臭嘴，要不我打掉你的牙。 我卖什么了？卖什么了？ 你卖了你自己的丈夫， 我是用现金买的，你忘了吗？ 骗子，你给我滚出去，这儿是我的家，你没有权利住在这儿，你现在就给我滚。 凯斯利，怎么回事？ 那好吧，你跟我一起走。 走吧， 他哪儿也不能去， 谁敢拦着他？ 我警告你，不能碰他，只有我才拥有对他的权利。 住嘴，你们都住嘴。杀了我吧，然后把我分成两半，你拿一半，他拿一半，你不觉得羞耻吗？ 你这是在说我吗？ 对，我是在说你，是在说你。你的所作所为太过分了，超越了所有的道德界限。好好的一个家给你搅了，还说什么你拥有权利？ 谁拥有权利很清楚。好了，孩子，你要的拉杰和凯斯利的离婚书复印件我拿来了，你根本没必要害怕这个出尔反尔的贪婪的女人。这公寓和小车都是你的，你不拥有对拉杰的任何权利。 不，拉杰，你不能撇下我一个人。拉杰，你不是说过你爱我吗？ 正是因为爱你，我才答应了你所有的要求，同意跟珍妮结婚。即使那样，我还是依然爱着你，可你却把我一步一步地推向珍妮，心里只想着钱，把什么都忘了，包括爱情。现在这笔买卖已成定局，没法更改了，凯瑟琳。 不， 你现在如愿以偿了。 不， 想要的钱你得到了，我要是拒绝他，就等于我们在骗他。从法律上说，我必须得承认我是他的丈夫，我应该跟他走。 爸爸，我们跟你一起走。 爸爸，我们不要妈咪，我们要妈妈。 拉姐和孩子们的护照我都办好了，我明天一早争取给你订第一班去美国的机票。拉姐，你看行吗？ 我的命运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你和珍妮决定吧，我的一切由你们来安排。 这样做太不理智了。你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你丈夫就能回来了吗？ 他不会回来的，要这些钱又有什么用？我以前一直以为钱会给我带来家庭的幸福，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带来的却是一场灾难。现在我才感觉到丈夫和孩子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如 如果拉贾能够原谅我的无知，我这辈子也就满足了。 去机场了，他们要去美国。 什么？美国？ 走了一小时，你现在去还能赶上他们。 妈咪来了。妈咪， 妈咪， 我不是想来阻拦你们的，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再好好的看你一眼，来跟孩子们道个别。我错了，拉贾，应该受到上天的惩罚。现在我把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了，一分钱也没留。你不论到哪里，我都会永远的、永远的为你祝福祈祷。你要让孩子们过得开心点，在你走之前，能不能再抚摸你一次？以前你每天去上班，我都要给你点痣，现在你要离开了，我能最后再给你点一次吉祥痣吗？我知道我的错是不可饶恕的，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大姐的话，就请给我寄一封她和孩子们的平安信回来。 Jen，你走吧，不然要晚了。 我就买了一张机票，我一个人走。 Jen， 大姐他们不跟我走。大姐的错虽然不小，但是我的错比姐姐还要大。这件事是由我引起的，我不该用金钱去换取我想要得到的爱情。我以为有钱就可以得到一切，可现在看来完全错了。金钱不是万能的，这世上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唯有爱情，它是无价的。拉贾，在这场荒唐的爱情游戏中，我觉得最可怜、最无辜、最受委屈的就是你。对不起，拉贾，请原谅我的无知。我当时太任性、太不理智了，一心只想得到你的爱。我爱你，拉贾，可这爱不能强求。看到你天天闷闷不乐的样子，我难受极了。所以我必须离开你，也许这样更好些。 不， 你别说了。看得出来，你是多么的爱大姐，而大姐呢，她也爱你。应该马上和大姐复婚，我把该签的字都已经签好了，就放在律师那里。我走了。 不，你别走 Jen， 我们还可以在一起，我想我们俩会和好的， 我相信。不过我觉得我还是离开的好。 不 Jen， 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甚至比我想要得到的还要多，我感到非常满足。我不是一个人走，我已经有了我跟他爱的结晶。当我的小拉贾出世以后，我会把他的照片寄给你们的，请你祝福我和我的孩子吧。我愿上帝保佑你们永不分离。 经过了一次奇异的婚姻，两个女人终于弄清了金钱与幸福的关系。 刚才您听到的是印度影片《奇异的婚姻》录音剪辑。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徐北威，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